既有皮肤黝黑用麻布简单裹住身体的南洋人，也有蓄着大胡须身穿白袍的阿拉伯人，更有头戴插着羽毛的帽子穿着花里胡哨服装的西洋人。建文向老何询问这些都是什么人，老何看起来颇为自豪，不瞒你说，我们蓬莱保着这方海上安宁，这些都是来缴纳保护费的客商，这地方远离大明，不在诸华管控之内，原来海盗以及周边小国对客商是多有骚扰，自从我们破军大王在这里建了蓬莱岛，不但压服附近的海盗，还接连对几个周边小国打了胜仗，这一带海上都对我家大王是敬畏有加。聊几天，建文才发现可能是接待工作做多了，老何话极多，多到有点贫嘴，说起话来就刹不住车。老何指指点点地给建文介绍，絮絮叨叨地说道，后来我家大王定下规矩，在这里讨生活的海商海盗都不敢不从，甚至啊，那些小国国王都要岁岁对我家大王称臣，我等自可保他们平安。你见到的这些在关口登记的都是交保护费的客商海盗以及来上贡的诸国使臣。顺着老何手指的方向看去，果然在关口下看到几个书记员正在伏案登记，原来排队的人都是在登记入关，书记员身边还放着牌子，写着客商入口，共使快速通道之类，排队的人根据身份规规矩矩站位，果然是井井有条。老何并未带着他们去登记，而是和同学商量了一下，又同守关的军士打了招呼，带着他们直接从旁门进了关。关内是好大一片的空场，商贾云集，兜售着自己带来的商品，又是一番热闹景象。原来里面竟然是一个大市场，来自各地的许多海商在这里交易商品，蓬莱竟然还兼具着海上中转站的功能。哎，你们瞅见那边那位没有？老何用下巴朝着一个坐在包子摊前吃包子的年轻人一点，那个年轻人穿着甚是考究，他旁边卖包子的中年人身体富态，看起来也不像是小摊贩。那个年轻人是伯尼国的王子，丢了王位逃到我们蓬莱，想求破军大王帮他复国。还有旁边那个卖包子的也不是一般人，是林毅的前宰相，国内政变以后逃到我们蓬莱卖了4-5年包子了。老何说起这些来如数家珍，一路上指指点点，这个是哪国将军，那位是哪国大员，自豪之情溢于言表，两脚走起来也极是有力。建文等人跟着他走，听他讲解，不知不觉已经穿过市场，又来到一道更大的关口，关口两道钉着铁条的厚重木门关得严严实实，门口站着两名身高70、服装上胸口位置的白月光里画着交叉铁锤的大汉，两人横眉立目，很是凶悍，看着大约是防守这道门的门关。建文看到关门外两边有两片白花花的沙场，几十名男女带着铁链脚镣，正愁眉苦脸地在军事看管下用铲子在翻沙子。老何说道，哎，这些都是作奸犯科之徒，在我蓬莱坏了破军大王规矩的人都要被罚到这里来挖沙子。听了老何的介绍，建文方才要问在这海上浮岛挖沙子干什么用，之前在海上闻到过的刺鼻臭气又涌进鼻子，味道更加猛烈，看样子那味道是从这里传来的。这时守门的两位门官伸出五指阻止他们前进，口气凶恶异常， 打黑门一里不得携带兵器，把你们身上的铁器都交出来，由我们暂为保管。 老何对建文等人说道，大黑门内不许有外带的兵器，不许有争斗，这是蓬莱的规矩，劳烦列位把身上的武器都拿下来吧。 见完表示理解，从后腰摘下火铳交给门官，七里也交出忍者刀，又从全身上下掏出各种各样的暗器堆在登记处的桌子上。真不知道他是如何把那么多暗器藏在身上。只有腾格斯不肯交出罗刹女战士给他的那把匕首。腾格斯嚷嚷道， 这不是兵器，俺们草原上的人割肉切菜都用这个东西，和你们中原人的筷子一样，就算是见大寒也没有交出来的道理啊。 两个门官见他支支吾吾，更加起疑，双方大吵起来。其中一个门官吵急了，故意刁难起他们，指着铜雀胯下的铜雀吊坠说， 别说你带的是匕首，就算此物也要交出，谁知道挂上铁链子是不是就能变成流星锤呀？” 铜雀在一旁苦笑着直摇头， 哎，如今的年轻人呐，真是不知道敬老。 老何过来说和，可是腾格斯和门官都不肯听他的，两边都抽出刀来。见闻发现七里的两只手在背后攥成拳头，看样子腾格斯只要和门官打起来，他必定会出手相助，眼看一场火拼在所难免。这时大黑门开了一条小缝，几十只肥肥胖胖的猫从门里晃悠着鱼贯而出，它们花色品种各异，相同的是个个肥头大耳，眯缝着小眼睛。他们排着长队，不紧不慢地穿过几乎要打起来的人们，对身边的腾格斯和门官熟视无睹。大家顿时都不再争吵，看着这对肥猫。只见他们直奔正在被罪犯翻弄的沙地，有的四处乱闻，有的找到地方原地转几个圈，蹲下开始排泄。那些正在翻沙子的罪犯都原地跪倒，对着群猫顶礼膜拜。一只上完厕所的三花猫看到正盯着他们看的这群人，又是不紧不慢地走过来，用头在离腾格斯最近的门关腿上蹭起来。其他几只肥猫也都凑过来，在腾格斯和其他人腿上来回蹭，嘴里还喵喵地轻叫。令人吃惊的一幕出现了，在腾格斯目瞪口呆的注视下，被三花猫蹭腿的门官收起了腰刀，蹲下身子，将手放在三花猫的下巴上轻轻挠起来。三花猫被门官挠得爽了，嘴里还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老何与另一位门官也蹲下身，默默地开始伺候蹭他们的猫大爷。见闻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为何一群猫竟然能够阻止一场争斗？他想问铜雀，却见到铜雀也早蹲在地上，正在为一只胸口长着一撮白毛的黑猫撸毛。见闻不敢相信自己的双眼，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七里和哈罗德也是惊得呆若木鸡，腾格斯手里的匕首咣当一声掉到了地上。第37章百周。见闻正不知是何意，有只肚子上长着月牙形白毛的小黑猫伸出两只爪子来抓他的裤腿，嘴里还喵喵的直叫，一双水汪汪的绿眼睛盯着他看。见闻不由得心生怜惜，只好也把小黑猫抱在怀里。见闻在他脖子上撸了两把，小黑猫的毛润滑的发亮，并且散发着淡淡香气，由此可知主人对他们的照顾是多么的精心。见闻将小黑猫送到七里面前说道， 手感柔弱丝绸，你可要摸摸看。 七里皱着眉头跳开了，原来忍者最大的天敌莫过于猫，他们精心策划的潜藏计划往往会因为一只不小心闯入的灵巧小猫而失败，是以七里从小被教导远离这种看似无害的小动物。老何见气氛缓和了，赶紧指着铜雀给两名门官介绍， 二位是新来的，想必有所不知，这位爷可是七星商团的铜雀老爷，海上鼎鼎大名的人物， 当初咱们蓬莱初见时多得这位老爷的资助，待会儿破军大王见了他也要屈尊作揖的，你们今日能见他一面已是前世修来的造化，如何还敢拦得呀？ 两位门官听说眼前这个瘦小的高丽老头竟是这般人物，也有些踌躇，只是想到管领他们的领头上司凶悍的样子，又不敢就此放行。 但若是放他们带着武器进去，小郎君那里…… 老何一拍胸脯， 哎，但有甚事都包在我老何的身上，这位蒙古兄弟是个红脸汉子，不会坐身歹事，我老何今天替他担保了。小郎君虽说执法森严，总也要卖我老何几分薄面，更何况铜雀老爷不是外人，你们为难什么？ 两位门官知道老何是破军跟前的老人，他既然说无碍，大约也确实无碍。两人对视一眼，齐齐地朝着腾格斯躬身唱诺道： 大哥莫要见怪，我等职责所在，方才不得不差。 腾格斯继承了草原人吃软不吃硬的个性，见两个门官先服了软，赶紧也躬身给两人行礼。两位门官一起回身去推身后的大黑门，两扇铁叶子包裹的木门足有半尺来厚，看起来极为沉重，在两人用力推动之下竟然吱呀呀地打开了。一行人在老何的带领下通过大黑门，腾格斯方才见两位门官推门极为费劲，忍不住用手抓着一扇门晃了晃，才知道这门竟有几千斤的分量，他自持力量超群，除了贪狼还没服过谁，但这两个门官的力气只怕不在自己之下，真要打起来自己搞不好还要吃亏。腾格斯偷偷说与建文知道了，建文也震惊不小，区区两个门官亦是如此的猛士，不知道破军究竟是怎样的人物。大黑门内似乎才是蓬莱岛真正的核心世界，厚木板铺就的中心大道两边，更大更高的杠杆和大大小小相互咬合的铁木齿轮半藏半露，永不知疲倦地工作着，白色的水蒸气从地面上每一道闸门和裂缝散发出来，整座岛上雾气缭绕，氤氲在弥散的湿润白气里，远远看去果然宛若蓬莱仙境。见闻想起曾经在书上看到过蒸汽驱动之术，也许蓬莱的机械驱动来自于这种东西洋皆有记载的古代技术。他把自己的猜测说给铜雀听，铜雀对见闻的博学多知表示了鼓励，又隐隐约约暗示只猜对了一半，这只是你能看到的，蓬莱的秘密还有很多。越朝着岛中心走，身穿不同制服的军士兵就越多，一路上至少见到了十五六种全然不同的图案，他们都在忙忙碌碌地干着与自己胸口图案相符的工作，连七里也赞叹起来，这些人简直是蚂蚁。日本人的循规蹈矩遵守条文在东亚是出了名的，可即使是最遵守纪律的日本武士团也难以做到如此像蚂蚁般的分工明确井然有序。老何说道：我家大王订立了981条军规，违反军规的话从鞭挞到斩首不一而足，方才我们所讲的小郎君就是执行这些军规的判官，他手下又有24名小判官，狱中甚严，谁敢以身试法？在这个大黑门里敢于在路中间走的大概只有猫了。听了带路的老何说话，众人这才发现自己是在沿着路右边行走，忙碌的蓬莱岛官兵们也是左右行动有序，并无人会随便乱走。大道中间果然只有许多懒洋洋的猫在行走，有时猫也会走到工作道上，甚至趴在地上团成团就地休息。此时 忙碌的队伍都会绕行或者停下来，将捣乱的猫大爷抱到一边去。为何蓬莱岛上有这么多猫？这个问题是众人一路上都想问的问题。这里不但有太多的猫，而且猫的地位高到难以想象的地步，不但有专门的猫奴伺候他们，连军人也不敢碰他们一根毫毛。听到众人问到猫，走在前面带路的老何捂着嘴干咳了两声，给他们介绍起来。猫是海船上最重要的伙伴，只有船上有猫，老鼠才不会毁坏船上珍贵的粮食。蓬莱岛收留了许多遇难船只上的猫，也有些是蓬莱的舰队前往各国时顺手带回来的流浪猫。久而久之，蓬莱岛上的猫越聚越多，竟然成了一座猫岛。老何说了那么多，依旧没有说明猫为何在蓬莱地位如此之高，还是铜雀悄悄地告诉剑门， 听说破军原本也出身富贵，少年时曾经落难被仇人追杀，靠着一只老猫每日叼回食物，才没有饿死在山里。后来破军感念老猫的救命之恩，发誓要善待天下的猫。这事儿也不知是真是假。 建文听了心中一动，他想起自己的身世，破军竟原来也有这样的经历，不由得产生莫名的亲切感。大道尽头是一座结构简单但高大的厅堂，厅堂木质的屋顶和柱子旁都趴着各式各样的猫。老何将众人引到厅内的廊下木栅栏后稍待，千听到了，列位在廊下稍等，我去向判官郎君回禀一声。木栅栏旁边早有几个异国装束的人在那里站着，看样子都是等着见判官郎君的。判官郎君，简文想起一路上不止一次提起这个人，问道，何大叔，请问这个判官郎君可是一直说起的那位小郎君吗？哈哈，正是如此，我蓬莱岛总岛有数万人马，数百船只，周边又有24卫所，每个卫所啊都有一名判官，那真是上船管军事，下船判刑诉。24卫所判官都是这位蓬莱岛的总管判官郎君统帅，乃是我家大王手下的第一得力干将，那真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老何原本是个极健谈的人，见闻这一问勾起他的话头，站着说个没完，整张脸兴奋得红彤彤的，像是刚喝了半斤烧刀子老酒。铜雀怕老何说个没完耽误事儿，赶紧上来用手推他， 好了，快去快去，先禀报了，回来慢慢讲。 老何这才悻悻地闭上嘴，上厅去回禀。千厅的厅上和廊下中间虽然隔着栅栏，相距倒是不远。建文扒着栅栏踮起脚尖朝厅上看，只见厅上两边摆着20张桌子，有20名文书模样的人正在奋笔疾书抄写文件，正中间是一道麒麟屏风，8名手持长柄刀的武士围在四周，正中端坐着一位身穿中亚阿巴斯朝风格精致小甲，外披中式绣金紫色大氅的青年。这个青年看年纪27、28岁，身材中等上下，面色竟是很白皙，看来他就是所谓的判官郎君了。之前说的面黑，大概只是讲他脾气暴。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不空文化出品的架空小说《四海惊奇》，主创马伯庸、池骋、赵老师，演播江宁，制作严乔峰，编辑张璐。惊奇冒险继续，魔力

惊奇，冒险继续。魔力 X 档案，每天中午一点半到两点，晚上十一点到十二点，欢迎您下次继续收听。 像青春一样回归。